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今天北京天儿相当不错啊。 是 啊，这个我们通过浓烟能看出来空气透明度不错。 哎呀，说到浓烟这事儿，也牵动着很多咱市民朋友的心呢。 南边的这个着火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早日把这个火扑灭。与此同时，也希望在路上堵着的朋友，大家别太着急哈。这个有的时候为了救火，您可能还要稍微忍耐一下。 是， 明天将会有件好事。 什么好事啊？ 明天时间将会多出一秒。7月1号早上起来的7点59分59秒过后啊，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多少？应该是00呀。 应该是8点0分0秒。 对呀。 结果明天将会出现7点59分60秒的特殊现象 啊， 完了之后才是8点0分0秒， 这不多出来一秒吗？ 哎呀，这是为了让原子时和世界时协调一致，你懂吗？ 我不太懂，给解释解释呗。 是这样啊，当前全球使用2种时间计量系统，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以原子振荡周期确定的原子时啊，咱们都知道地球它自己转圈，对吧？世界时呢是以地球自转运动来计算时间的。由于地球自转的速率它不是一定的，它有变化。世界时的时长呢会有稍微略微点的小小变化 啊。 每天的快慢呢可以达到几千分之几秒啊。那原子时那根据微观世界的色原子特别精准的跟那儿不断的定义啊。精确度每天快慢不超过千万分之一秒。 哇， 所以呢这两个它就不一致啊。中国科学院授时中心早在今年1月就发布公告，协调世界时将在2015年的6月30号格林尼治时间实施一个正闰秒，多一秒钟。由于时差的原因，我们国家将会在2015年的7月1号早上起来7点59分59秒和全球同步进行闰秒调整 啊。因为时差所以是在7点多。 所以就是等于是早上起来8点吧，提前一秒，到时候将会出现7时59分60秒的特殊现象。哎呀，据说这也不是第一回哈，上一回调整闰秒的时候其实就在2012年的7月1号、没过2年。 是， 专家说了，闰秒调整对于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时间呢的快一秒慢一秒大家基本都感觉不出来，对吧？国家授时中心也说了，说到了闰秒这一天呢，由国家授时中心负责运行的我国时间基准系统将通过专用的闰秒软件自动完成闰秒调整。国家授时中心什么长波短波低频时码互联网电话等各类授时服务和信息的都会做出相应的闰秒的调整。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般的情况下您不用特别紧张，您要是带一块普通手表，你要对着我们广播电台打点儿，你知道吧？ 是啊，叮叮叮，滴滴滴， 就是滴滴滴，怎么改成冰冰冰了呢？然后什么那个，您可以照着电台电视台来进行手动调节， 对 啊， 反正据说电波的钟表都能自己调节啊。 哦， 今天要不然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手表怎么样？ 聊手表可以 啊。 另外，多出这一秒钟，您打算干点什么？ 你看，博安博新早就发现了 啊。 去年还是前年也多出一秒，你们话题就问来着，多这一秒干嘛使？ 啊，今天我们跟问手表。您买过手表吗？ 对， 您买的是什么样的手表？ 自动的呀。 啊，您是喜欢石英的，还是喜欢上弦的？ 对。 啊，还是喜欢那种跟身体手臂一摆它就动换，不摆你不动换你就搁那儿它就停那种。 半自动是吧？ 啊、 还是喜欢电子表啊？还是喜欢这智能手表？哎、都能跟我们互动啊。 对，您第一块表什么时候有的？ 对对，方形的、圆形的，您更喜欢哪一种？ 你上学的时候有手表吗？ 有啊，那考试的时候必须得用手表。 哦，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没手表，谁要带块手表，老师还提前给你没收了，然后交给家长。 是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主要都是上初中、高中，为了考试做卷子， 啊、 掐一下时间。 哦，我们那时候生怕老师不专心听讲，老师低头看。 什么怕老师不专心听讲？ 老师怕我们。 哎，对对对， 啊、不专心听讲。后来我们考试是老师在黑板上写，还有半小时啊，一会儿还有十分钟。啊、 老师人肉报时。 嗨、哎，反正这个。不同的年级段啊，有不同的经历。您第一块手表买的什么牌的、什么样的， 哎，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最近呢、啊、中国传媒大学理工类的学生啊又到了高数考试的复习阶段。 嗯， 这不要到考试周了吗？有学生就反映说啊，学校里边一位大三的学霸师哥义务开班为学弟学妹补习数学，而这种义务教学已经持续了2年了。 啊！ 现在呢，他的课呢是场场爆满呢，大家都特受益，希望通过我们的媒体来表扬一下他们这位师哥。 哎呦，这师哥怎么回事呢？ 在6月19号晚上6点多钟啊，记者呢就来到了中国传媒大学48号教学楼。 嗯， 这儿呢是一间150人大教室啊，那基本上找不着空座位了。有的同学还搬来小板凳就坐在前排听。 嗯， 后边几位个矮的女生啊往前挤一挤，要坐在第一排，为了能够看到板书啊，他们甚至能站起来听课。讲台上呢有一位身材纤瘦的男生正在为大家补习无穷级数。这位老师啊，这加引号的老师啊，他叫王志超，是这个传媒经济学大三年级的学生。有一位数媒专业的学生告诉记者说，因为啊高数这门课特容易挂科， 嗯， 所以啊这位师哥每年的期中啊期末呀都会专门来给大家补课，每次呢连讲3个半小时，那是汗流浃背的，不厌其烦的给大家解释考试的重点都是什么。虽然是在大学里，这个师哥给师弟师妹补课的事儿挺常见的。 师哥给师妹补课的事儿是很常见的。 师弟也有蹭课听的。 嗨， 反正这位师哥是特别用心 啊， 而且是一坚持呢就坚持2年呢。 啊。 有一位同学说啊，由于这位师哥特别喜欢用轻松的语言去解释复杂的数学知识， 嗯， 所以啊，大家很容易就听进去了。 怎么能够听轻松的解决呢？ 比方说啊，这个。 啊 概率论题目当中， 嗯， 课本上经常用什么工人呐、工厂啊这些这个学生们不好感受的这个例子来举例， 嗯， 但是他设计的数学模型啊，那人家一换小明啊、小红啊这样的来替换。小明期末成绩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呀，小明期中考试之后谈恋爱了。 哦， 这其实是在形容一种数学关系。 这还是数学关系？ 你看看人这师哥讲的这多么通俗易懂啊！ 这不是这个。啊， 你不理解，但一瞬间好奇心就来了吧？ 对呀， 得认真听课才能听懂人师哥说什么吧？ 啊， 其实别看是给学生讲课啊，但是这位师哥呢也很用心， 嗯， 还给大家准备了教案，这方便上课的时候能边讲边练。临考试之前呢，这位师哥还帮我们做考点梳理呢，正好就跟以前老师的讲解形成了互补，这让马上参加考试的我们特别受益。这是一位师弟说的， 嗯。 下课之后啊，记者就找到了这位小师哥王志超。他跟记者说啊，自己呢爱好数学，大一的时候啊经常给舍友来解释考题，后来啊这一传十十传百，找他请教的同学们就越来越多，那没办法，只能找间大一点的地方，找间教室给大家补课。虽然成立的数学联盟不是个社团，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加分啊，这什么奖金补助啊，这些通通都没有，但是身边的一些同学会主动来帮他申请教室，发布通知。因为啊，大家伙儿都觉得学生之间互帮互助是特别难得而且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嗯， 尽管给大家讲课也要占用自己的时间，但是啊，有时看到开课前师弟师妹给自己准备的一瓶水一个面包，他都觉得很欣慰。 嗯， 王志超也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哎呀，这个学生好同学呀。所以你觉得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什么一帮一一对红啊，这个比学赶帮超啊，传帮带，其实有的时候在学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学霸，学习成绩好的，能够帮助大多更多的人一起进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好同学真是应该赞一个。 我又特骄傲，这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这是我的师弟师妹的故事。 哦， 虽然不是一个学院的吧，但是啊，好歹也是这同一个学校出来的 啊。对对对， 我还是觉得很骄傲的啊。 是是是，反正这样的这个好事儿啊，这种温暖，估计在上了班之后依然觉得很温暖， 是 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第一块手表什么时候买的，什么牌不别说什么牌子，什么样式，您喜欢什么样的手表，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另外多出这一秒您准备干嘛呀，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张永辉还说呢，多出这一秒钟啊，我多看一眼荷花啊，我今儿拍的，冒着雨去的，到了北海，到北海雨就停了，洗过的景色真美呀。 哎，这词用得好。 哎呀，确实北京的天儿，你看今儿中午一下就觉得这万里无云的哈，有点云还挺好的。 这又得擦防晒霜了 啊。还有很多人都在说手表哈，您喜欢什么样的手表，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老周还说喜欢陀飞轮，陀飞轮的表有点贵吧。 但人家也说了啊，那个全自动的就特别喜欢全自动的机械表，感觉特别好。 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第一块手表啊，生活当中这个有没有什么纪念意义，另外对于多出这一秒钟您打算怎么过，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市民楼女士啊，居住在地铁六号线27北运河西站附近啊。这个北京的地铁现如今发展真快。 是， 有一次我进地铁站看那个运行图，我都看着眼花， 四通八达的。 是，北京运河西站地铁站呢，位于通州玉带河东街和滨河中路交汇的地方。由于附近的居民特别多，所以这个站是六号线27客流比较大的一个车站。 哦， 楼女士说了，自打这六号线27开通之后，早晚高峰时段，哎呦，大量私家车就临时停靠在这路边接人呢。由于乱停车、扎堆儿，经常行驶的车辆和掉头的车辆插在一块儿，把这路口都堵得水泄不通。 那一想，交通就好不了。 哎、所以人家比如经常有个车在这路口掉头哈，这司机过去一把轮就掉过来了。现在因为一些私家车在地铁站随便接人，临时停路边，这个掉头啊，你一把轮，你好几把轮你也掉不过来啊，人只能加剧拥堵， 对 吧？对， 耗时间呢。 除此之外，还有黑车、黑摩的经常在这儿拉客。好在站口呢有协管员、交警疏导，不然啊，每天都得堵得死死的。 这交通通行率就下去了。 那是啊，原来只需要一个红绿灯就能顺利通过的路口，现在你得等四五个红绿灯才能过去的。 真着急。 哎，不光六号线，地铁14号线东段，这不是开通也是半年吗？不少九仙桥一带上班的上班族，哎呀，这回好了，地铁一开通确实挺方便 啊。是啊， 从家到单位节省不少时间呢。市民宋先生说，以前呢他从家到单位那多少乘公交车啊，不堵车的情况下得一个多小时，这回好，这地铁通了，但是也发现个问题，哎呀，这地铁到公司的这接驳啊，最后这点路怎么办呢？宋先生跟记者说了，说14号线啊，讲台站周边有很多公司单位，每天大量的这上班族得从讲台站出站，随后步行到单位，腿着啊11路。问题就出现在这点步行的距离上。你说从讲台站到他们单位啊，腿着得需要20分钟。你坐公交车吧，堵车，你这个还不如腿着快呢。 你等着也是等。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真腿着20分钟 也得一身汗，这天气。 哎呀，这确实不近呐。 是啊。 如果讲台站附近设几个自行车的公租点儿，这不就好了吗？既不堵车，也省时省力。那么记者也是联系了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说啊，这个目前北京的地铁新开通的线路，个别站点会因为周边配套项目、施工进度、规划问题，选择暂缓开通，或者呢，配套设施没能够同步使用的情况，所以让很多市民觉得不舒服哈。像六号线27这个通运门和北运河东站这两站，是因为周边有大型项目要建，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就是 什么时候能规划好了，什么时候才能够使。 啊，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新开站点确实不方便的时候，可能也只能是照人家的话说，只能是等会儿啊，等一段时间，以后会好的。 对，反正咱想想，像那个大型的连锁的商场啊、超市啊这些，咱刚去，人家刚开的时候，里边东西也不全， 嗯， 慢慢就好了。 是，不过也是希望这个脚步能稍微快点哈、啊，毕竟北京的地铁都是有时间表的，这今年年底什么什么通车，那么除了通车之外，这配套设施如果能也这个随着哈、啊、有所改善的话，那不是更方便吗？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位于通州的大运河森林公园啊，是很多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嗯、 但是最近也有人发现啊，公园里边有一家私人采摘园，那儿还不光饲养这个上百只什么鸡呀、鸭呀、鹅呀、狗啊哈、 嗯、 还经常架起那个大音箱大喇叭啊招揽生意 啊， 这一下就跟公园整体的氛围格格不入不说，还破坏了公园原本的卫生和秩序。 还有大喇叭呢哈， 鸡鸭鹅狗呢，那叫唤还不说呢。昨天下午啊，一场大雨过后，这大运河公园内干净整洁，气氛静谧，各式仿古建筑让人仿佛置身在运河文化之中。 嗯， 就当记者走到运河东岸的一条小路的时候啊，却听到各种家禽那叫此消彼长的叫声啊、 哦、 那声音那叫一刺耳。这条小路呢出现了一个丁字路口， 嗯， 有一家私人采摘园啊就藏在这儿呢。这个记者也看到这里有几十只鸡鸭正在园里吃食呢， 嗯， 他们还扇动了翅膀，这一扇翅膀一扑棱不要紧啊，那一股股酸臭那味儿哎就来了。在采摘园的东门之外还散养着一些柴鸡， 这果肯定是柴鸡嘛， 那、啊、反正这一看游客过来了啊，那几只鸡吓得扑棱着翅膀就逃走了啊，特尴尬，鸡也尴尬，人也尴尬。 嗨， 采摘园之外呀、啊、这个什么观品尝赏玩中什么景中景什么幽谷运河园中园啊，还写着有个匾有个字，指望着这个来招揽游客。但是啊，一位员工就跟记者说，采摘园呢就是想借公园的人气吸引游客购物。现在这个采摘园已经最大化的开展着经营项目、 嗯、 从什么采摘瓜果到出售各类果树、 嗯、 活禽以及农产品，再到1元一次的付费厕所， 可 都涵盖了。对于这家采摘园的做法啊，游客们呢感觉不太妥。市民陈女士就说，采摘园前面的小路是游览运河东岸的必经之路，现在大家伙谁都不敢走这儿了。 嗯， 你们没看见那采摘园前面还养了一条看门的大狗吗？我们倒是没事啊，这孩子一过来见着就害怕吓哭了呀。 嗯， 市民连先生跟记者说，周末的时候啊，这还摆出那个大音箱大喇叭，对着游客大声放音乐播广告。你说整个公园都挺好的，就属这儿闹心。针对游客们的质疑，昨天大运河通州森林公园办公室工作人员跟记者说， 嗯， 这个采摘园呢非公园官方开设，而是当初啊公园在征地的时候有一户农民没迁走、 哦、 后来就把这块土地承包出去、 哦、 开设了这个采摘园、 哦、 对于采摘园招揽游客购物破坏园内秩序和卫生等行为，人家工作人员也解释说啊，园方也曾经参与采摘园的协调、 嗯、 但是效果不太好啊。 也就是说征地的时候这户他没走， 对 啊，这地也不属于公园， 对， 关键是不属公园，可是借着公园发财呢。 嗯 啊，但是这个确实让很多人觉得别扭。协调不行的话，能不能够，这也没办法啊，兴许人家是自己的地呢啊，能不能管理部门比如居委会什么的出来协调，你让公园协调可能也有点问题。哎呀，你说本来采摘出去游玩挺好，但是最好呢别影响到这附近锻炼的人。 对吧？ 是啊，虽然说这个公园不收门票吧，但好歹啊，这里边这个风景啊，包括这个秩序 啊， 是大家都想要有的这个权利和利益。 是， 您这一户不能损害人家的利益。对， 不能因为自己的这个损害大家的这个利益， 是 吧？ 是是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还有各种各样手表的照片啊。魏子刚发了一照片啊，我们看不出来，肯定是一个很老的机械的这种上弦的手表，但是也不是特别老，因为我们通过这小图看，还有。日期日历的那种那个牌儿哈， 是 最早的时候可能都没那个简化的。大老王说了，第一块手表是上海牌的机械表，哎呀，是走向社会之后家长给买的，当时呢也算是紧俏商品。 嗯， 现在用的是电光表， 嗯， 号称20年不用换电池，图的呢就是省事儿。 嗯， 尽管手机也能看时间，但是还是手表方便，出门必带。 六月雨蒙蒙也说 啊，第一块手表啊是父亲给买的，也是上海牌，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是好表啊，我当时也正在部队服役，部队呢规定不让戴手表， 哎呀 我特显摆，可是不敢啊， 藏袖子里。 对 啊，红花说了，哎呦，我78年买的，我人生第一块手表是天津牌的磨砂盘的这个盘啊，表件120块钱呢，后来又配了一条黑表带，哎呀，戴上真显阔气，那高兴。 是， 多出这一秒，多看看微信，和朋友们交流，这心里多高兴啊！ 就是啊，多听我们节目还多一秒。 嗨，我们节目还是卡点开。 不是银桑试卷子，这位新朋友说 啊， 因为刚才节目里说到考试，后天我们也要考试了， 哎呦， 文理分科好紧张，求给加油。这看来应该是一位高中生朋友。 学文学理不是自己选吗？ 小同学，那也要考试啊。 哦，也不是说你想什么够人数了，可能还要调剂是吗？ 反正现在也不大了解人家行情啊。 嗨，反正考试紧张是正常的，但是也记住了， 嗯， 考试查漏补缺的，没考好就是这片没学好，再好好学学就行。 没事，这也不知道这是弟弟还是妹妹 啊，嗯， 我们这都是考过的人，也这没关系，你可以的。 我们都是考糊的人， 嗯，你可以的啊，没问题。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第一块手表啊， 嗯， 目前大家又开始踊跃发言， 对， 都在。满满的回忆和暴露着自己的年纪， 嗯，是，而且还有很多图啊，这大家手表各式各样的 啊，能看得出来谁胖谁瘦，手腕子在呢。 是，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情啊，又该说这个暴力伤医事件， 哎， 啊，这个6月28号下午1:40，朝阳医院警务室呢接到报警，正在皮肤科上班的田医生田大夫被打了。值班民警和医院的保卫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肇事者已经逃离了。这件事情随后引爆了网络，因为我那朋友圈很多都是大夫嘛， 嗯， 大家昨天都是在不停的刷屏哈。这个朝阳医院方面呢，随后调看了监控录像，这肇事者呢在1:20来到皮肤科就诊，要求加号。但是那时候呢，田医生一看患者特别多啊，还没看呢，这没办法给他加。于是呢，这男的就恼羞成怒，踹了田医生几脚之后就离开了。 哎， 当时呢是13:35，这名男子呢还踢了上前阻止的皮肤科的护士。肇事者将田医生踹伤之后呢就离开了啊，和他的爱人由楼梯间离开的。那么当时皮肤科的其他的医生也没能追上。通过录像来看，肇事者夫妇到地下室呢，地下车库取了车，最后是扬长而去。 这是属驴的吗？怎么上脚啊？ 这件事情呢引发了之后呢引爆网络嘛，不少医护人员都表示，哎呀，这上班安全怎么办呢？同时呢，来自网友的各种小道消息也是满天飞啊，有人说这医生已经陷入昏迷了，也有人说被打的医生下肢出现了瘫痪等等。那么昨天呢，朝阳医院予以澄清，说事发之后呢，医院方面安排受伤的田医生入院啊，入住了第三方医院，目前正在进行救治。医院方面说呢，田医生目前情况尚可啊，生命体征稳定，颅脑及腹部 CT 呢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还要进一步的检查。 那么朝阳医院方面呢，对媒体说，事发之后呢，在医院的保卫处的配合之下，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很快锁定了肇事者贺某。那么贺某在打人之后不久呢，也被传唤到呼家楼派出所，随后呢被行政拘留了。其实昨天呢，在医院的一位大夫啊也说了一些话，我觉得说的挺中肯的啊。人说其实在伤害医生的这种伤医事件当中，对我们的情感伤害远大于肉体的伤害。 是 医护人员治好了患者，无需要患者的感谢。 嗯， 患者的健康本身就是对他们很就是很高的褒奖，他们也很高兴。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有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踏踏实实的多救几个人。所以你看哈，这种哎呀，每年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跟医生啊发生医患矛盾，也真是有这种伤害医生的一种案件出现。所以我们也是想说哈，这种医患矛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比如说医生，我认识很多非常非常辛苦，每天早上起来八点钟就要来到诊室开始看病，给患者看病，一天有的时候看100个号，很辛苦。但是患者呢去医院也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排队挂不上号，然后有些大夫呢说不管我。后来我真的在现场，不是这个科的大夫，他没法管您， 对 吧？您比如说骨科和外科，您认为它是一个科室，但是骨科和外科在很多医院分得很细， 是 有些单子骨科的大夫是不会给挂了外科这个患者去讲解这个单子到底怎么回事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些理解，多一份这个工作上的支持可能会更好。 反正这个世间啊，有两种职业的人的心啊，是千万伤不得的。一个呢是老师，另外一个就是医生。 是。 所以说呀，这个贺某啊，我觉得他这毛病光看皮肤科好像还治不了。 啊。 所以说，希望啊，他这个思想上的这些东西啊，找个地方补补课吧。 是，也希望社会上别有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医患矛盾上。还有很多的事情可能不是医生和患者能够解决的，也希望大环境能够好好的想想。 昨天啊，有望京的居民反映说，连下了几天雨啊，这就成泥塘了。 和 花家地街东侧便道上，每隔几百米呢，就出现了一片坑洼地，黄土都露着呢。这连几天的降雨啊，这些地方都变成了泥塘，这来来回回走的人啊，特不方便。这些坑呢都是施工造成的，如今呢要求恢复路面，但是大家伙不知道找谁恢复。今天上午记者就来到了花家地街，在马路东侧便道上就发现了这些泥坑，每个坑的面积啊大概都是50多平方米，横跨整个便道的宽度。这几天的降雨啊，这已经是泥泞不堪，没法走人。行人呢只好就是走一段便道，然后呢下便道走自行车道、机动车道抢行。有些泥坑附近的道路因为长期就没有人愿意走，那都成了免费停车场了。反正记者粗略一算吧啊，目前路面的大坑一共有5个。附近居民张女士啊，前几天就被这些坑给坑了。 嗨， 前几天出行的时候刚刚下大雨啊，这个便道上那个泥坑啊，使得她不得不沿着非机动车道步行。这原本就以为躲过了泥坑呗，没想到这泥坑旁边还有水坑。他不走到那个非机动车道，那不紧挨着机动车道吗？这时候边上一辆汽车从身边经过的时候，水坑里的脏水溅了他一身的。 你瞧瞧， 甭管是泥坑还是水坑，那都是路面施工给造成的。附近居民也介绍说，去年夏天呢，这条路就已经开始施工了，当时施工的单位呢是电力部门，大概3个月就施工完毕。随后啊，这个路面恢复的事儿一直搁置到现在。这居民也说啊，我们一直想向上反映一下这问题，但是到底是找电力呀，还是找人施工单位呀，我们搞不清楚啊，不知道找谁。 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不知道找谁是一个特别无奈的事情。也要是找了之后，人家要真用心做吧，人家还得找找，哎，这是不是归我们管，查查，然后井盖可能有7-8家单位管，这个坑估计有7-8家单位管。所以你说什么时候能够，像比如说这个负责施工的是哪个单位，责任部门是哪个单位，立个小牌儿是不是更好一些？哎呀，别让很多的这个居民为了家门口这条路，哎呦不知道找谁，这老这么被坑着也不是个事儿。 就是啊。 来看看大家发了，先说新闻吧，先说事儿啊，再来看大家发的表。 这大家发的太踊跃了，我们觉得短信平台都要爆棚了。 嗨，还有很多事儿也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有4名男子趁着夜色抢劫。 哎呦。 别说他们胆小，他们不敢去特别 特别亮的地儿，专去暗的地儿，偏僻的地儿，抢劫谁呢？抢劫那些爱去暗地儿、偏僻地儿谈情说爱的小情侣。 哎呦， 一周之内作案好几起。昨天呢，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大兴警方把这四名男子都给抓了，案件是告破了。这事儿呢，得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说。大兴警方接到多起报案，说呀，在西红门地区夜晚遭到四名男子抢走随身的现金、手机这些财物，然后把这案情一汇总，民警发现嫌疑人是四名男的，作案的目标都是情侣啊，或者是单身的男的呀。最重要的是，四名男子是徒步抢劫的，就是没开摩托车，也没车。 嗯 啊，警方分析，这伙嫌疑人应该就在案发地附近。 嗯， 于是呢，刑侦支队会同西红门派出所成立了专案组。经过对案件的分析和走访吧，进一步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四名犯罪嫌疑人的年纪啊都不大，都是20多岁。其中有一个叫刘某的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在分局啊这个配合之下，专案组进一步获取了刘某和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经常在西红门地区网吧上网的重要线索。5月21号，在西红门的某网吧，民警把这四名犯罪嫌疑人都给抓了。一审查，四人也交代了，被抓之前啊，他们已经作案11起了。啊，目前呢，因为涉嫌抢劫罪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在这儿想说的是什么呢？这谈恋爱是一很私密的活动啊，不愿意让别人都看见。享受二人世界的同时，你也得提高一下安全防范意识，是吧？最好别太去那种特别背的地方。 但我倒觉得啊，我去了背的地方，不代表我就等着被抢啊，对吧？ 哦、 这事儿问题不出在被抢的人身上，是他们动了邪的念头，对吧？ 哦，那要是赶上你呢？ 赶上我呀，反正我身上不带钱呗。 嗨， 抢了也啥没有。 关键是一定要得注意安全，因为确实这个就像王哥说的哈，不赖我们。但是像那种特别背、特别暗、特别偏僻的地方，还是有隐患。啊， 对 对, 对, 对， 那咱们去一个稍微亮堂点的地方啊，也能谈恋爱。 目的的一切都是告诉大家要提高安全意识。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 啊， 绿洲啊，沙漠绿洲， 嗯、 说80年父亲鼓励我好好上学啊，好好上班，买了一块上海白牌啊，表盘后边没字儿，内部卖的手表 啊， 30块钱， 哎呦， 特高兴。哎呀，我那时候刚上班，21.5块啊，一个月工资。 工资啊、 嗯， 哎呦，那这一块手表比工资还贵呢。 是， 嗯，这个名字说，我第一块手表啊是北京牌大手表， 嗯， 那就跟现在那个大个时钟表戴在胳膊上转圈都。 佩佩说，77年我插队，我妈给我买了一块梅花表，哎呦，真有钱，还是大个的， 嗯， 啊、可是我不给我戴，等我回城就买了一块小表戴啊，现在我老公戴着那块梅花表呢。 嗯， 这当嫁妆了是吧？ 是张小辉说，我的第一块手表啊，是我妈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给我买的， 哦、 进口的呢。听我妈说啊，那还是凭票购买的呢。 是，那时候有很多凭票购买的那个东西哈、 啊啊， 手表绝对算是一个。 那还不算是、嗯，还不能说是有票就一定能买得着， 是吧？ 是吧？ 反正我觉得有了票就已经很牛了。 是 啊， 50后说，哎。明天不是多出一秒吗？ 嗯， 那么如果明天还是蓝天白云的话， 嗯， 我就对着蓝天深呼吸一口啊。 可多吸一口是一口， 多吸一口是一口。嗯、这个自由撒内说，我喜欢手动上弦的机械表， 嗯， 它可以锻炼我的记忆力呀、啊。 嗯， 为什么？因为我得每天记着到点上弦啊，预防这个的头脑退化。 哦， 我的第一块表应该是小时候爸爸给我买的一块玩具表， 嗯， 特漂亮。带出去还有好多很羡慕我的小伙伴们围观。 是， 我不喜欢现在用电池的手表，因为我戴着这种表虽然省事儿吧，但是我总觉得它慢几分钟也闹心。 嗨， 试过很多种手表了，都这样，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我自身的问题吗？这调好之后过段时间还是慢，哎呦，我也是醉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呀？ 不知道呀。 嗯， 6616说，我是00后哈，我第一块手表是那个日本那个牌子的。 嗯， 老师让戴手表啊。 是 啊，你看您是00后，我是70后，那肯定是有着代沟的嘛。 20年差距呢，是吧？5162说，1980年买的上海牌17钻男表。 哦， 17钻这3个字一出来，那、专业程度就上去了。 是。2231也说，我75年上大学那会儿买了一块手表，还是瑞士罗马牌的。 嗯。 哟，单机。单手上弦，手上得上弦的，本来想买322块的瑞士的， 叫摩纹牌的手表， 嗯， 没攒够钱呢。 哈哈， 哎呀，那时候各大表店都有，等攒够了再去啊，只能再降一个等级了，买了一个290块钱的。你看290块钱那年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是，反正前一段时间有时间，我特机缘巧合，我买到了一块那个海鸥牌的手表。 嗯， 哎呦，当宝贝似的，哎呀，我舍不得戴呀。我总觉得那块手表里边它承载了很多历史的记忆， 是吧？ 嗯，特宝贝。 我们还曾经当年没表的时候，在胳膊上拿油笔画表呢。 嗨，洗可不好洗 啊！那时候小朋友画块手表， 嗯、 啊，一看几点了，然后就开始玩唠唠。